好，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节目第91集啊！今集咧又有我哋三只嘢喺度啦，有简洛夫啦，有猫姐啦，同埋有我二世祖嘅。喂，今集系啦， 精彩喎、今集。 系啦，嗱，唔好好似郭博士同埋郁文搭声咁啊！咁啊，嗱，今集咧就即系我哋其实就我哋上几集就讲下即系呢个香港嘅传媒啊，点样走去报澳洲嘅新闻啦、啊？咁就即系咁，其实今个礼拜都有嘅。今个礼拜我哋会讲下呢个香港零一啊，点样即系有篇澳洲 working holiday 个男仔嘅专访啦。咁有啲嘢我哋可以探讨下啦。又讲呢个叫即系呢个Newcastle 啊嘅强国女仔送素奶粉啊代购啊上埋苹果啊。但系咧最正咧即系。嗱呢單料咧都係 weekend 爆出嚟嘅，咁係咪即係嗱咁你知我哋即係其實澳洲而家就即係就我哋上集都講過啦，工黨嘅 Sam Dastery 咧，即係呢個伊朗裔嘅澳洲 Mr Bean， 澳洲 Mr Bean 議員 係啦，我唔知佢會唔會好似阿 Mr Bean 咁跳呢個舊歡如夢舞咁樣啦，係啦。咁就即係收呢个叫做强国嘅传媒，唔係传媒大亨嘅屌，即係总之强国某有钱佬嘅政治捐献嚟换取，即係其实都好多，即係好多利益啊，再加埋呢个叫即係首先最简单嘅利益就係帮佢找一条官司数咁样啦。咁啊即係咁其實澳洲咧不嬲都係兩黨政治，咁自由黨同埋工黨啊，即係呢兩個好中意投共嘅黨就領導咁樣啦。咁禮拜六啊 ，Turnbull 咧會喺 Sydney 會見一班即係韓裔嘅團體嗰陣咧，佢爆卡嘢喎，可唔可以你兩個是但一個講下發生咩事啊？ 咁嗱，佢就喺嗰、那個嗰度講咧，就係話即係引用呢個毛澤東啊，咩天安門城樓立國嗰陣時候咧，就係咩中國人民站起來啦，咁咧就係話咧，即係佢先頭咧就係話即係呢單嘢之前咧，佢係提出咗咧，就係話要立一啲法咧，就係、是、防止外國干預澳洲嘅內政，即係嘅政治。咁樣咧，佢就特別強調話冇指明中國咁樣嘅。咁其實咧就好明顯咧，而家最多政治捐獻嘅，即係嚟自係邊度咧？就係、是、中國嘅。即係呢啲嘢其實啊，即係好耐嘅啦，知道噶啦。如果你哋有聽過我哋好多集好多集之前咧，我都有講呢樣嘢嘅。根本就收好多呢啲錢嘅，就係、是、敷呢、這個啲呢、這個呢度啲嗰啲咩商會啊，啲咩商即係商人啊、僑領啊咁樣就係、是。成日就係同呢啲咁嘅有啲瓜葛嘅，咁佢就今次無啦啦走出嚟，即係佢無啦啦想話立法，跟住隔一兩日之後就喺嗰個議會上講，就用呢個普通話講話澳洲人民都站起來，即係佢就話要拒絕呢個強國嘅干預咁樣，咁就即係個影個嗰、那個個迴響好大咯，咁呢、這個。呢、这個中國嗰個外交部即刻走跳出嚟講咯，就話好遺憾啊，即係傾啲嘢咁樣啦，即係話佢哋冇做呢啲咁嘅嘢，通常都係咁樣講啦，係咪 咁啊？即係呢個叫奧拉中國外交部咧，咁就即係其實之前嗰個禮拜咧，咁就已經喺度，即係因為呢個 Sam Dastery 咧，呢單即係叫收強國嘅即係富商嘅政治捐獻已經即係。喺度幾吉吉啊！咁即係《環球時報》又出，即係《環球時報》有用輿論攻擊啦，即係話澳洲即係如果唔係靠呢個叫做飲強國人奶水呢廿年就唔會點點點點點咁樣啦。咁就即係其實外交部亦都警告話，即係澳洲要即係總之澳洲要聽強國話咁樣啦。咁就即係即係正如簡洛夫頭先所講啊，都即係佢哋係盡為呢、這個。立法而即系谂紧，即系其实都系就呢个 DQ 事件影响啦。咁就话即系而家讲紧系好多，即系直澳洲嘅政客系受到呢个叫做外国嘅其他嘅政府嘅影响啦。咁就即系要即系呢个立法去即系彻查点样，即系 foreign donation 咁样嘅，系啦。 不如我想问一下，点解 Malcolm Turnbull 要用普通话讲咧？无端端。佢已经讲英文话咩 restand 唔知咩咁样嘅话，点解仲要用普通话讲？ 嗱，即係有啲人佢就話：，誒、哎，驚你班強國人唔識聽英文啊！一講，我啦講龍亂都聽啦。而家我都站起來啊！你唔好嚇我啊！呢個意思啦，即係你講笑啫。咁其實誒、即係點解會誒呢單嘢去，即係佢突然會咁大嘅即係衝擊咧？我覺得係講咧，其實咧一路以嚟咧嚇，由呢、這個你無論工黨執政又自由黨執政咧，你都係喺係好黐。強國嗰邊嘅開始係又好喺十幾年十年前澳洲即係嗰陣時 放產開始係啦， 係啦嗰時一路係黐住咁咧，一路以嚟一啲人咧個阿心神就或者你冇咗強國就你唔會即係唔掂啊，所以你哋班友人唔會出聲嘅，所以咧即係都係出嚟係即係以前都有人出嚟會嘈下，會係咁依講下，但係就冇今次咁即係咁即係咁強硬或者咁講到明嘅。今次好突然間，當然咧。你一路覺得澳洲就係跟住中國嘅步伐嘅，會中國即係即係每一年有咁多投資入嚟啊，基里卡拉啊，你飛去邊咧？你即係學強國人嗰套就話，你冇我哋幫襯你，冇我哋嚟依度投資你，澳洲就唔掂噶啦，係 冇我哋買奶粉你收 係啦，係啊，即係一路都係咁，好多人都係咁諗嘅。就你唔好話強國咁啦，好多澳洲鬼都係咁諗嘅，即係佢嘅諗法都係咁樣嘅，係即係。冇即系冇法子，你因为佢最大嘅贸易伙伴嚟噶嘛，咁你如果话你而家冇，而家佢同佢即系交恶咗性嘅时候，你冇咗投资嘅时候，你话澳洲嘅经济真系唔知会点喎，即系从来冇谂过，即系嗰、那个、那个总理个领即系个领袖咧会出嚟会咁嘅讲，即系讲一啲咁嘅说话，你可能系有啲议员会咁讲，但系啲议员就唔代表成个政府噶嘛，咁而家就唔系喎，而家总理出嚟咁样讲喎。即係代表成個政府嘅政策，即係話突然間180度 turn 嘅話，而家係啊，我而家係唔即係而家就係 唔卸你 啦咁樣，即係話你而家干涉我內政就唔得咩？以前可能明知你干涉我內政，你大家都收政治獻金啦，你工黨又收 Liberal 又收噶嘛，大家你有佢有佢收，咁其實咧即係好突然啦，一頭即係啲人咧突然間好似喂乜你條友識發惡㗎澳洲。咩人都識我識，即係你本來係原來嗰只好純嘅狗嚟嘅，大家會咁勁嘅，會夠僵嘅咁樣，即係啲人會好突然咁樣咯。同埋其實個背後原因咧，其實我覺得就唔係呢個想立法咩嘅，而係佢咧，因為即係接住啊嗰單醜聞咧，即係啊工黨嗰單嘢咧，其實佢 Liberal 啊 Turnbull 就係想借呢啲咁樣嘅。即係話雖然想立法杜絕呢個呢啲政治嘅捐獻嚟影響澳洲內政咧，就係、是、其實呢個矛頭係指向工黨嘅，想就食呢單嘢嚟懟死工黨，因為佢個民望係越嚟越差噶嘛，越嚟越低噶嘛，呢、這個 Liberal 自己本身都四分五裂噶嘛，咁樣其實佢本身咁佢個即係佢個諗法都係用呢一招借呢一樣嘢嚟懟主落工黨度，就估唔到就佢可能佢即係佢講嘅嘢。唔係佢講嘅嘢係講得好強，即係人喺佢好強硬，同埋用普通話係好 Q 串噶嘛。喺強國嚟講，即係用我嘅語言嚟話俾我聽啊嘛。啊，佢唔係用英文嚟講，反而即係佢變咗係嗰班玻璃心咪跳出嚟會即刻咩咯？咁咪即係搞到一啲好多風波咯嚇。咁樣嚇，你哋有冇補充啊？覺得你個覺得係點啊？成件事， 貓仔講下，我最尾講。 我覺得係好柒噶，佢根本唔使 Mandarin 噶啦，即係擺明咁你嚟澳洲啫，未成你嚟澳洲唔使學唔使講英文啊？ 唔係佢 柒 佢，我唔係講 即係話你即係嚟澳洲啲人。 嗱，我相反我就唔係覺得佢柒啊，佢其實佢係專登，佢覺得佢咁樣講法好串啊。即係強國嚟講，你講英文可能好地啊，你明唔明啊？你講英文，你係對翻啲西方傳媒講，你講乜都唔緊要啦，講乜佢都。但係而家有講好擺明係講俾強國聽啊嘛，講俾啲強國人聽啊嘛。 但係我覺得好奇怪 ，Malcolm Turnbull 咪收強國水，點解講埋啲咁嘅嘢？黐線嘅我覺得佢。 唔係即係嗱， 收少真冇充到收咁多文， 嗱 唔信咯。 嗱而家就係我嘅講，即係我就覺得係 Malcolm Turnbull。玩大咗咯，金鋪即係你無論係即係講咧，佢係你收少啲，咁你之後點收科咧？即係除非佢係賭強國人呢頭屌完你呢頭啊，繼續俾錢嘅啫。 我就咁睇嘅，我最後都講咗話，佢其實咧 其實就是孤注一擲，因為你如果再下次大選咧，佢工黨好好大，即係而家以咁嘅形勢走落去咧，工黨係好大機會當選嘅，即係佢差唔多死緊嘅。佢而家就係、是、哇，即係大佬話我如果執唔到證，你點俾錢我？你邊人俾錢我係咪？即係就算你而家就想佢就想懟冧工黨啊嘛，即係借呢樣嘢將工黨嘅民望啊，將所有嘅即係將一啲親華啊。將佢令到將親華呢樣嘢同半即係呢個半國呢樣嘢， 但係佢自己仲親華啦。 佢咁你而家冇人懟，未有人懟佢啊嘛。佢而家冇即係冇 係好嘅喎。啊，工黨估佢唔出招啊。 嗱呢樣嘢咪就好睇在於就係佢而家用呢用一樣嘢嚟懟工黨嘅話咧，工黨如果揸到啲把柄，佢一樣會用呢樣嘢懟翻佢啊嘛。到時啊，你啊懟我一嘢，我懟你一嘢嘅啫嘛。咁啊，即係大家咪啲嘢咪浮喺上面咯，咪好睇咯。系咪？即系佢可能你如果所谓想收嗰啲咩嘢系有你或者问题就系话你嗰啲你嗰、那个收几多钱？啲钱嚟做乜？系放边个？呢啲清楚楚咧，其实而家法例系可以噶嘛？ 系啊！ 而家阿 Sam 嗰单嘢，因为佢啊，屌佢真系收咗钱唔知去边噶嘛，攞自己袋噶嘛，系嘛？即 冇申报，冇申报， 系啦，即系好多嘢，唔系好多嘢系。即係好多嘢係唔清唔楚嘅嘢，咁啲人係咁樣懟佢㗎嘛。咁睇下你到時有冇有實有咁，但係問題你就係用睇下你嗰啲嘢係懟唔懟入囉。但係呢個工黨呢個 我覺得呢單嘢都臭屎喎、啊、其實。我唔信貓金聽部冇喎，你諗你睇個 family background 都知啦，係咪先。 咁你查唔到，查唔到就真系冇咯， 冇证据，冇证据系冇噶。 你 可以 话 冇证据 有，即系我哋讲话，你冇。你又冇嘅咩？但系你唔可以咁样讲喎，因为你一定有证。阿 Sam 嗰单嘢都系录到音嘅啫嘛，你都系 录到音，系录到音。边个爆嘅录音咁劲嘅？ 系啦，咁你真系有证据，你先可以睇到佢。点 解佢俾人录到音咁白痴嘅？ 唔系录俾人录音唔白痴啊！佢知道人录音仲喺度讲先。 系啊，知道人录音。喂，我哋有人，我哋有人偷听嘅，黐线！点解咁白痴嘅个 Sam 喂？ 咁、就即系嗱，而家系而家其实个事情嘅最新发展咧，就系 Turnbull 讲完嘢之后啦，今日咧中国外交部咧，其实今日系12月11号啦，星期一啦，都未出嚟讲嘢嘅，即系只不过系大肆出嚟讲话，即系深表遗憾啊。咁就你反而咧商界咧，你见到 Brumby 嗰啲咧就开始好咬底啦。咁即系 Brumby 嗰啲咧，都好似阿简洛夫咁，都系陈腔滥调啦。即系澳洲商界觉得呢廿几年，即系全部都系即系靠强国投资啊、哔哩吧啦，你 Turnbull 出嚟讲埋啲咁嘅嘢，会影响呢个关系啊、哔哩吧啦咁样，咁其实都冇乜新意嘅。但系咧，琴晚咧深夜咧爆咗单料出嚟，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即系雨伞革命嗰阵咧，Mr. Bean 啊，同埋呢个叫做呢、这個叫做工黨嘅副黨魁啦 ，Tanya Plibersek 咧，咁啊兩個 機呢個豆腐婆， 豆腐婆 宣揚宣揚呢、这個搞基噶嘛，同性婚姻佢個標係佢 put forward 噶嘛， 係啦係啦，咁就即係佢就即係兩個就即係其實都唔係雨傘革命啊，2015嗰陣咁就喺香港咁樣嘅，係啦，咁就即系咁啊，豆腐婆，即系其实咧，香港嘅政治人物咧，其实都唔系好了解其他地方嘅政治光谱咁样噶嘛，系啦，咁啊，即系郑宇石咧就即系安排，原本咧就即系安排咗个即系其实郑宇石自己根本咧就系、是、都系一个 Australian 嚟噶啦，咁就即系谂住 meet with 呢个叫做 Plibersek 咧，就 discuss 香港嘅叫做政治情况咁样嘅，但系咧Mr. Bean 知道呢件事嗰阵咧，咁就即系呢个叫做 力咗， 系啦，就力咗佢咁样，因为咧就会影响呢个叫做澳洲同中国嘅关系咁样嘅。尤其佢亦都系 highlight 咗，因为其实而家你都系讲紧 Mr. Bean 同埋呢个黄向墨啊，咁就即系关系极其密切咁样啊嘛，就话即系就会觉得，咁佢就即系提点阿豆腐婆咧，就话即系呢个会 upset figur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n Australia 咁样，咁就即系佢癫到咧，即系好似咧阿张秀贤个助理咧打俾阿刘永康咁样咧，即系呢个 left messages on her phone and contact her office multiple times 即系可能半个钟28次，一个钟46次咁样啦，系啦，即系如果有听， 或者我补充下啦，其实喺嗰个时间咧，呢、這个。即係佢係嗰個 即係個女人咧係諗，即係工黨嗰個咧就係諗住同銀行嘅鄭宇錫喺香港會面咧。喺同一時間，好似佢啲呢個 Sam 咧就喺喺中國裏面同，即係佢有啲 official 嘅活動嘅。咁咧，即係啲人就係、是、你同一時間就你，即係佢感，即係感覺就係話，只要你一見你見到大陸，你見緊大陸嗰啲官員，你喺同一時間你就俾一個壓力俾。向俾呢、這個俾工黨即自己嘅黨友，就叫佢唔好見香港嘅鄭宇錫， 買兩邊啊！ 將你拎咗出嚟啦嘛，你明唔明啊？ 係啊，即係呢個其實都係邏，即係純粹係邏輯推斷啫。你喺 Sydney 本地就 meet with 呢啲咁嘅叫大陸嘅有錢佬，跟住你又去大陸嗰度，即係我唔知你做乜啦，你招商又好，即係揼邪骨又好啦，我唔理。跟住之後你 turn down 呢一邊咁嘅嘢咁。其實即係我諗我諗好多即係澳洲人啊，或者聽眾都唔係傻啦，咁你都知咩事啦，係啦，咁啊，即係因為其實呢度咧，嗱呢個 transcript 就話即係佢會 upset 個 Chinese embassy 啊，係啦，咁啊擺明 唔高興啊，總之強國唔高興咁做啊， 中國不高興啊，咁樣咯，係啦，咁啊即係嗱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事情最新發展就係、是、啊。系咪阿猫姐？你系咪话阿 Tony Abbott 就打算今个礼拜提议案？ 今个礼拜提议案就系要呢个罢免呢、這个Mr. Bean 嘅。 要罢免 Mr. Bean 系啦。 系啦。 咁你觉得会唔会会唔会 Labour 嗰班友就即系 ？Shorten 都已经叫咗佢走噶啦。你有冇睇之前 Shorten 都叫佢走噶啦？ 有啊。 佢唔肯走啫嘛。 同埋啲 front bencher 都叫佢走噶嘛。 系咯，已经叫晒佢走啦，佢唔肯走啫嘛。 咁你又觉得会唔会即系呢个斩头成功咧？如果 Apple， 我觉得一定会同佢切割割席噶咯，而家 佢死硬啦，而家 同热狗切割咁嚟啊！ 唔系，即系佢工党里边都嚟嗱呢呢。如果即系啱啱就爆呢单嘢话，即系爆佢话同自己嗰个工党嗰个话叫佢唔好见住你死，但系呢单嘢系工党自己放翻料出嚟啦，好明显系即系明显系佢自己里边啲人咧都想佢死啦，即系整多单出嚟话。 啊嘛，唔知2019年定系出年年尾就算啊嘛，咁佢都要保住个党噶嘛。 唔系啊，即系冇嘢，即系要抄翻你2015年嘅嘢，抄佢翻佢出嚟讲咧，即系话其实佢内部啲人咧， 系咪即系豆腐婆督佢咧？如果唔系，点会出到咧？ 咁啊， 或者豆腐婆啲助理督佢咧？ 唔奇噶，唔系呢样嘢唔使边个督边个，但系因为佢其实佢内部即系佢自己工党呢啲嘢，佢自己 都督佢。 你无啦啦，你一五年发生，点解你唔系旧年讲，唔前年又讲出嚟？而家你喺呢个时间讲出嚟，想佢死啫嘛？即系佢死咗，对工党系可以即系减少对工党嗰个冲击，即系呢即系呢样嘢系啦。 但系其实 Shorten 都好贱喎，其实呢单嘢咧话咧，其实根本就系 Shorten 派佢收钱嘅喎。其实 Shorten 认啦，呢单嘢梗系赖挑佢啦。咁从而家呢咁嘅环境，梗系弃居补税啊，大佬。 Shorten 都有探嗰条油噶嘛？系啊。 唔系，你探佢唔代表即系呢个叫做系即系呢个即系你系可以抹清佢，但系咧就即系呢个叫做你无啦啦你呢条咁嘅即系 Mr. Bean 走去见个咁 high profile 嘅人，仲俾人监听，你估佢哋冇 discuss 过嘅咩？只不过亦都系嗰句啦，冇证据啫嘛。咁、嗯、啊，咁、嗯、即系嗱呢单嘢咧，咁即系呢个睇嚟呢个边个啊 ，Mr. Bean 咧就应该系一定斩头噶啦。咁即系嗱，即系呢个叫做咁，佢斩完头之后咧， 喂 ，ICC 会唔会捉埋佢啊？如果佢俾人斩头之后， 唔知嗱，你讲即系斩完头之后咧，而即系呢个叫做无啦啦阿 Turnbull 就即系冇即系嗱。即系无啦啦喺度用国语讲串柒柒，咁又无啦啦喺度即系懒，即系话自己喺中国做咗 business 好多年，好熟悉中国历史，咁就即系又喺度扮毛泽东喺城头嗰度叫春咁样啦。咁你觉得即系呢单嘢会唔会挽救到呢、這个？因为其实你嘅即系早嗰排咧，啲报纸就喺度吹话。即係尤其是 Bill Shorten 啦，就話Turnbull 聖誕前會落台啊嘛，咁呢單嘢係咪其實救咗 Turnbull 啊？係啊，我覺得佢就係 feel 到 Turnbull 就 feel 到自己有啲危機，因為其實佢你唔好計工黨對佢嗰啲攻擊啦，定係攻擊噶嘛？咁你就自己黨裏邊好多人都唔妥，都係想佢死噶嘛？ 係啊， 啊，即個個上去組，即未選之前就即係逼供啊，即等佢落台自己上去個位噶嘛，好多人都係咁啊。佢而家呢一單， 而家最大可能 Julia Bishop 咪睇得出啦，都想踢 Temple 走啦，其實。 同埋 成日 Julia Bishop 成日上噶嘛， 同埋德騰喺度扭屎忽花啊嘛，又喺度。 即係全部自己內部都想佢死嘅。咁我而家佢，我覺得佢呢單嘢，佢你又唔好話佢賊咯，佢真係可能佢計個數喎。 孤注一擲， 獨豪 係啦，佢因為都唔係豪嘅一個環境都冇啊。如果你唔搞，你點搞落去真係可能佢被逼供啊嘛。你一搞一搞單嘢出嚟咧，將啲矛頭懟曬落工黨度啲人，即係佢話即係將。即係內部團結可以，即係將嗰個壓力向外輸出。 敵我矛盾而家搞係啦。 By time 係啦。 唔係嗱，你如果你驚啲經濟傳媒咁樣，即係咁 high profile 喺度講佢咧，咁你人開始覺得 Temple， 哎呀 Temple 好愛國嘅喎，係嘛？即係哇，佢又即係咁幾嚿吉屎啊！即係站起來啊！ 夠硬冇親戚啊！突然之間 啊，即係咁夠僵話，咁啲人即係會可能即係佢係可以延續到去到下一次大選咯、啊。佢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喺嗰、那個位啊，即係佢做 Premier 呢個位可以一路去到大選嘅時候就即係另計啦。到時睇下一路發展嘅情勢點樣啦、啊，係咯、 啊、OK 啦，咁啊。即係都係，即係其實我諗我哋討論呢個 Turnbull 嘅發謀都講到呢度啦。咁我都係要用近文之嘅一句，祝佢吉人天上。咁啊，下一 part 啦，係啦，下一 part 咧就即係禮拜六夜晚啦。我哋即係我哋嘅工作小組嗰度咁啊，收到呢個叫做阿簡諾夫啊好興奮嘅信息啊。咁啊，即系呢个好兴奋嘅信息讲乜嘢咧？就系我哋最中意睇嘅 auction 啊，即系呢个叫做澳洲嘅叫做即系呢个叫做 清盘率 系啦，呢个 拍卖清盘率 系啦，呢个拍卖清盘率过咗几多？但系咧，阿猫姐就话咧，即系唔好咁捻兴奋住，即系佢话啲 agent 咧中意礼拜一咧，就借啲已入迷啲买埋条数嘅，所以就礼拜一至睇啦。咁而家咧，咁即系嗱，我哋而家六礼拜一夜晚啦，录紧节目啦，咁就亦都系开嚟见我嘅时间啦。阿猫姐，你可唔可以略讲下今个礼拜你见到啲咩？嗱，而家 喂都几扑街、哦，连新闻都有卖、哦，连嗰啲讲楼市嗰啲新闻都话而家见红都低过60啊，跟住个个都话而家要睇下出年去简诺夫，喂，即系老师又中简诺夫讲咧，连啲 料上礼拜讲咗啦， 系啊，跟住而家话要投啲 Q1 啊，要睇 Q1 啊，唔系 Q2，Q1 已经可以见真章啦，佢哋话。同埋咧，你唔好净系睇个 Ray 咧 under 60、哦，你仲要睇下入边有啲咩辣馅噶。 好， 即系我通常我会睇有咩馅噶，即系边啲卖得出，边啲卖唔出嗰啲咧，你要睇清楚噶。 今个礼拜啲馅好味喎，今个礼拜啲馅。 哇，正喎、啊！今个礼拜咧好多卖得出嗰啲咧，都系好多系 under one mil 嗰啲，我睇得出睇过，即系好多系你睇得出系嗰啲 first home buyer 嚟咯，其实。 啲 first home buyer 蠢蠢欲动啊嘛，因为开始跌啊嘛。 系啊系啊，系啲好多系啲 first home buyer 咯，好多即系如果 house 嚟讲咧，过1.5 mil 啲滞销咯，系啊。 咁你。系你讲， 你企到哦，其中咩睇到咧，好突出就系嗰个 Castle Hill 咧 ，Castle Hill 好多买唔出， 老师又中， 我自咗区嚟个，我一自咗区个 ，Castle Hill 就一二三四五六间屋咁啊， 好多买哦 ，Castle Hill 你睇下， 六间屋就一间 pass in， 一间 withdraw， 一间 pass in， 即系清咗一半啦，系啦，同埋呢啲仲要呢系啊。呢啲 pass in 嗰啲系乜鬼嘢货嚟？睇下先，四房屋、六房屋， 差噶唔差噶，全部差噶，我睇过。 我几靓。 唔系越而家系越贵越死噶，反而即系你喺香港楼市一样啫嘛。如果你开始你跌或者开始跌市嘅个市转势嘅时候咧，你根本咪升，去到升市去到尾时都系一啲平嗰啲咧，嗰啲系卖得快啲噶嘛。因为你可以跌市，因为嗰啲人开始 afford 得到啊，可能佢。跌咗少少，跌咗几万蚊，可能已经，唉，都买，都啲人就会 心急， 九冲入去啦，佢惊，哎呀，出年就升过咁样嘅，嗰啲，同埋个楼市都系咁样嘅，即系如果去到佢，梗系有啲时间会停顿，即系唔会话去到一嘢飙上顶，一嘢即刻就落翻嚟，唔系咁样噶嘛。 但系你睇得出东区嗰啲仍然都系好受欢迎咯，始终系嗰啲旺嘅区，始终都系有保值咯。即系 咁， 基本 而家唔系一东区。唔係嗰，因為嗰啲咧就去到嗰啲關乎嗰、那個去到即係經濟好惡化先影響到嗰啲嘅。 咁而家嘅經濟就未係轉，即係未係轉到好差咁嘅經濟嚟講。 因為我睇啲話咧，Q1 咧多數會影響咧，係會係啲200万到400万嘅樓喎。有啲 analyst 估計。 點解係200万至400万嘅樓咧？ 因為首先你銀行已經攔借咗錢啦，二來中國嗰邊唔放水嘛，咁啲人邊一下子攞咗咁多錢出嚟買咧？ 嗱，其實講喺中國唔放水嗰度咧，其實唔係今季唔放水噶啦。其实在 一段时间啦、 啊，应该是年头开始嗰阵时候，即系差唔多啊，即系我哋都有，我哋好多集之前又系有讲过，系我哋 feel 到啦，中国已经禁咗水，但系嗰阵时仲有啲，好似我都讲啲水喉咧，仲有啲滴啊，就仲滴紧嘅，就一路维持到而家啫，系啦，其实唔系话，其实唔系上个月禁，突然间收紧咗，唔系噶啦，收紧咗成我谂成年，即系冇一年都大半年噶啦，咁但系嗰啲。嗰啲人啲出啲錢咧，即係真係去到而家係真係乾曬糖啊！即 係，但係點解佢出到香港咧？我都好奇怪喎，出到去香港，但係出唔到嚟澳洲嘅。 出唔到嚟澳洲，你點知佢出到香港出唔到澳洲咧？ 佢睇香港啲樓啊，知啦，黐線，而家升到。 我想講香港咧，嗱，我而家喺香港嘅，其實咁就我想講咧，係好多人咧，都係仲有購買力嘅，即係因為。你知道即係嗱，簡洛夫，你知你呢一代咧，好多人咧係真係好撚慳，真係慳俾細路咁樣噶嘛，係咪啊？即係你呢一代，你嗰代嘅人啊，咁就即 係 唔係啊？富幹係啊，即係屌你都睇撚到，屌你第一城啊，嗰啲咁嘅千幾尺啊，即係啲友仔就好出奇，點解一個電工再加個垃圾工可以儲到嗰幾球嘢幫個仔上車？屌人哋真係儲撚到嘅，仆街死慳死抵，再加。炒下呢樣啊，以前搏中邊樣啊，嗰啲好多係真係即係硬掘咁樣掘出嚟嘅香港係，因為 唔係你香港唔係窮嘅，你香港好多人有錢嘅， 咪就係咯， 嗰啲錢唔係個 cash 喺度咁解啫，喺第二喺即係喺啲樓啊， 喺啲股票 投資上面都係啦， 即係早年買落嗰啲股票同埋香港咧啲人咧。就即係好多時咧， 但係即係話咁講，冇錢亦都好多人，譬如嗰啲啊，你啲八十九十出嚟做嘢，嗰啲真係冇錢啊，大佬係咪先？你一嗰啲四五十歲嗰啲 老 唔夠啦， 啲老鬼好多錢嘅收埋啫嘛，同不嬲都好。 唔係你唔係收唔收埋，即係喺嗰陣時係譬如八十年代嗰時候係即係嗰個經濟好好噶嘛，你揾工啊，或者你啲人工一年加幾次， 同埋你好多都買樓噶嘛，以前啲人咁買咗升水啊嘛，啲樓係咯。 即系唔系嗰班系唔穷噶，即系我意思要话你亦都可以话佢好穷，穷就系嗰啲啱啱九十后嗰啲咯， 即系啱啱自己要硬掘嗰啲咯。 即系你系九七年后出世，而家先出嚟做嘢嗰啲，啱啱出嚟做嗰啲，你边有钱啊？而家冇钱买嗰啲系，一毕业就揸人身债要还钱嗰啲冇噶嘛，嗰啲真系要靠父干啦，系嘛？ 嗱，即系嗱，即系呢个强国人同埋非强国人嘅分别咧，就系 Paramata。五个 unit， 三个 pass in， 系啦。咁啊，南门奈都系啦，南门奈就等等啊，门奈都恐怖啊，门奈就嗱，三屋一 unit， 三屋同即系四个都三间屋 withdrawn 一间 pass in， 系啦，但系。 我睇咧，近Inner West 咧都好慘情喎，睇下你睇下嗰啲 Inner West 嗰啲。 Inner West 邊啊 ？Burwood。 啊 ，Burwood 啊 ，Ashville 啊，啲嗰頭嗰啲咧都好慘情喎，你睇下。我晏晝睇咗嘛，即係好多 pass 先喎。 咁啊，即係呢。 唔係我諗而家嗰啲強國區仲，嗰啲強國人聚居嗰啲區仲頂得下嘅，即係嗰啲。如果其他你冇乜强国人斗嗰啲区， 唔系喎，反而邦大嗰啲买晒，即系 popular 嗰啲吓。你睇强国都唔系好顶得，系咯，即系啲起码啲价都落低咗嘅。 邦大嗰堆又一向都有 一向有捧场客， 有一批捧场客，即系嗰批人就唔系嗰啲，啲另类啲嘅嗰啲系。 Lifestyle buyer 啦，邦大系咯，要买佢 lifestyle 咁啊， 即 系啦。咁啊，楼市啊，讲到呢度咧，今日好。 喂，补充少少楼市嗰度咧，你都睇到新闻咧，就系喺 Brisbane 啊嘛，有一堆嗰啲一堆楼咧，就系啲强国人冇钱出嚟接啊嘛，即系可能嗰啲唔知咪楼花定乜嘢啦吓，即系呢个总之系烂咗尾，即系唔系间楼烂尾，即系佢个成交系 即系冇 compete 到，因为强国人走晒。咁咧， 喂，我有听 Booker 讲咧，而家政府知道唔掂咧。以前咧，譬如你买咗个楼花咧，你唔可以，你转手要唔可以就咁转手噶嘛？转手会当二手楼噶嘛？ 系啊， 咁你冇晒啲优惠噶嘛？但系而家咧，我觉得政府好似改咗例，我听啲 Booker 讲咧，话你如果未成交，你转手咧唔使交税喎。 都冇用嘅，都救唔到个市嘅，因为你，我觉得呢招真系即系都冇乜用噶啦。啊，你唔系根本你事实上系apartment 嗰啲楼花嗰啲嗰类嘢咧，系供过于求啊嘛。即系你几年前起落啲，而家你一嘢谷出嚟，但系而家成个市啊调翻转头嘅时候，你一嘢就系好多 supply 噶嘛。 咁佢咪搵啲移民入嚟住咯？ 搵移民点会？边度搵移民啊？ 你边度搵移民啊？而家？ 强国咯，强国大把移民啊，差大把移民。 喂，而家呢头先话住要收少啲移民，你边个政府够胆逆呢个民意而行先？嗱，澳洲就好咧，就系话咧，即系佢做得点离谱都好咧，佢如果 feel 到啲民意系点嘅时候，佢系唔敢乱嚟噶嘛，系咪先？ 就都有人监察佢啫。 唔系佢都要惊啲选票噶嘛，佢即系佢做还做就唔可以即系做到即系唔使理呢啲人。点 样讲 啊？ 咁你又会得失嗰啲 developer 金主噶咯？如果你 屌喂喂 Q 屌 ，sorry， 最紧要系咩？最唔系 ，sorry， 我打住先。嗱，你系得失嗰啲 developer， 但系如果你选唔到上去，你 developer 都唔会收你啦。你金主走埋啦，你最紧要系咪选到去嗰个位先？所以最终嘅命运班主都系嗰啲选民嚟噶嘛，选咗上去你先至有嗰啲金主先走埋嚟，走埋你身噶嘛，系咪先？你金主走都唔紧要啊！你准我继续做呢个位，有另外新嘅金主走埋嚟噶啦，系嘛？ 嗯，唔系金主咧，就即系唔会怕冇嘅，真系边个扶边个上去喺边个度出钱仲好啦！即、就、系、是、你 clean figure 出钱系咪先？即系班友仔系 hold 唔到你。 咁事实上而家嗰个因为嗰啲强国人嗰啲即系度买楼买奶粉买成咧。是多啲人開始反感噶嘛？咁佢其實佢 feel 佢知噶嘛，大佬佢唔知咩？你越嚟即係你啱啱選完之後就可以力多啫。你越嚟越近呢個選舉嘅時候，你要開始將你嗰個 image， 你嗰個 policy， 你要迎合翻呢個選民噶嘛？所以佢唔會又唔會亂嚟，即係唔會話同你調翻轉頭嘅。佢最多係即係你嘈得勁嘅，佢咪做少，即係收緊少少咁樣啦，都會咁樣噶嘛。 嗯，咁啊，即係都係。Okay.咁、总之呢个楼市咧，即系都系要托简洛夫嘅鸿福啊！快啲老师有中啊！即系出年 Q1 啊！ 咁如果澳洲冇咗楼市，仲有咩托市啊？又冇工业，乜都冇，靠咩啊？黐线食屎啊！真系 冇噶啦， 冇啊！真系，即系你谂下澳洲有啲咩可以做啊？而家即系以前有啲厂，有啲食品咁可以，即系叫做 export 咁样，而家乜都冇，真系。你咪全民代購好冇？即系做 HKTV 魔王维基好冇？即系咁啊，下一个 topic 啦，点啊？即系呢个嗱，大又交 Milo 就嚟完澳洲啦，开咗几场演唱会啦。阿猫姐，你有跟呢单嘢喎？ 有啊，佢俾直所交招呼嘛 ，Melbourne 点样俾咗？我睇下左脚俾咗 交招呼 嘛？你讲晒。 成五百几个左交招呼，佢又抗议又成，跟住咧最搞笑就系佢到温转头俾 Victoria Police 咧收翻50,000咯，跟住佢同埋 Penthouse 唔肯俾， 佢同 Penthouse 唔肯俾， 系啊， 点解唔肯俾？ 佢话都唔关佢哋事，因为啲左交关佢咩事咧？即系左交佢个演唱会又嗰 security 嘅问题唔关佢演唱会入边事，系个街噶嘛， 系啊， 咁点解要佢俾钱咯？就话。 就即系佢演唱会喺即系佢阿 Milo 嚟咗系咪差唔多一个礼拜咧？咁佢有冇即系佢除咗去同阿 Pauline Hanson 啊去国会嗰度 hea 之外咧，咁有冇啲本地传媒系亲身访问佢？ 有访问啦，有你有冇睇啊？ 冇睇啊！我想你讲啫嘛，冇睇啊。 哦，有啊，好多啲啊，不过系比较有啲，譬如 Sky News 都有访问佢咯。跟住仲有边个 2GB 都有访问佢，因为佢之前闹啲左交嘛， 吓、 啊，咪从啲左交闹交嘅，跟住本来咧好搞笑啊，本来电视台约咗佢做访问噶嘛，点知全部甩底咯， 唔系即系人哋人哋甩佢底啊嘛，又话安排唔到又成噶嘛，牛底啊， 炸咗佢嘛，跟住佢喺度闹啲澳洲啲 media 约鸡啊嘛，搞笑， 唔做功课喺度鸠噏啊嘛，系啊，即系点同我哋做咗功课系咪先？ 嗱，我哋都唔系做功课，系你两个做嘅啫。我鸠，我都系鸠气，我又唔喺度住系咪先？我真系我真系每个礼拜。 不过 Milo 系正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听佢讲嗰啲即系左交啲白痴嘢啦。 我有听佢其他 podcast 咯，唔系即系唔系佢而家嗰啲 podcast， 但系佢旧嗰啲我间唔中听下啦。 佢系正嘅，佢系正，佢讲啲嘢有道理嘅，即系佢唔系乱鸠吹嘅，佢有 back up 嘅，即系佢同嗰个女回狗大战嗰个都好好睇啦。系啊，个女回狗都唔知道自己信乜，跟住仲话自己回教嘅黐线，跟住仲要串 Milo 话佢自己赚得多钱过 Milo。 唔系啊，咁 Milo 应该好似阿 Trump 咁样咯，即系呢个大佢话俾你旧年 tax return 我，即系你女回狗，你女回狗点样赚钱赚得多过 Milo 啊？唔好玩啊，真系。 嗯，咪同埋啲人咪串佢咯，你系咪 Muslim 嚟噶 ？Muslim 乜讲钱嘅咩？唔系讲嗰啲I mean 嗰啲belief 嗰啲嘢噶嘛？ 咁似拜多杰红灯嗰条八卦， 唔使 Milo 出手，啲人已经系咁屌嘅，有搞笑喺上网嗰度。 咁啊，即系呢个 Milo 嚟完之后，咁即系澳洲会变点咧？咁就即系其实嗱，要插一样嘢落去啦。咁啊，即系呢个左交联合国咧，就好卡喎，即系无啦啦咧，琴晚咧就出咗份咁嘅人权报告，就屌柒澳洲喎。咁啊，屌柒澳洲啲咩咧？咁就即系话喺澳洲咧，呢个种族歧视日益严重啦。咁就喺度屌鸠澳洲啲咁嘅主流媒体，喺度虾回狗咁样咯，系啦。咁啊，即系咁，即系其实如果唔系，即系 喂，咁真系柒噶喎？点虾回狗咧？即系好似阿 Milo 问嗰条女咁样。Five Pillars of Muslim， 即係好似教主問蔣麗雲咁升旗咁樣，唔識答，咁你點愛國啫？係咪先？咁你連呢樣最基本嘅 Muslim 嘅五個 pillar 都唔識，咁你仲點樣話自己係 Muslim 咧？咁係好正常嘅喎，係咪先？咁點針對咧？我真係想問一下。 咁啊，所以都係 基本常識都冇，係咪先？ 所以都係説鳩錯啦。系啦，咁啊嗱，即系下一个啦，下一个可以讲嘅嘢啦，都系即系呢个 ATO 咧，即系嗱呢单嘢都系阿猫姐你 post 嘅，咁我补充一下啦，咁你即系 post 咗 ATO 咧，就即系都系讲嘅啫，即系之前咧就即系话喺啲咁嘅target 呢个 cash 即系 cash economy 啊，咁就即系喺呢个唐人街就即系做好多 investigation 嘅嘢啦，咁就起回翻大笔嘅税款咁啦。咁而家有传咧就话佢会将呢个行动咧推广去即系我出没嘅 North Sydney 咯，同埋南面，有冇跟呢单嘢？ 哦，诶，嗰啲都冇差用啦，你呢啲啲正经嘅又唔做，跟住而家又话要捉 trading， 除咗呢样之外，就话捉 trading cash on hand 啊嘛，你有差用咩？即系捉代购嗰个啦，周街都代购，企喺度大把你捉啦，戆居嘅真系，仲容易啦啲代购系咪先？ 我 问佢有税号啊，嗰啲 咪系咯， 咪就系咯， 你个 代购都黐线嘅真系，周街都系啦，戆居啊！ 睇下有冇纳税先咁啊？ 你餐馆嗰啲嗱，你好难讲，譬如你睇你咩时候去噶嘛？咁你撞正人哋可能一个礼拜净系做礼拜五、礼拜六嘅，你嗰礼拜五走去嘅，你好生意就话人哋交唔交税咩？咁你黐线嘅，咁人哋拉匀噶嘛先？你代购唔系喎？ 唔系同埋即系我咁讲啦，其实好。好多係即係嗰啲餐，尤其餐飲業、餐館嗰啲台嗰啲，其實你税局呢個唔知咩，只不過你唔好咁過分咧。其實佢唔會 check 你，因為好嘥人力物，好嘥人力物。同埋一樣嘢就係話咧，如果真係要打到死曬為止咧，你澳洲係玩完㗎。你今晚要 check， 你如果依足嗰個俾嗰、那個點啊最低工資人工買啲不落 super 嘅時候咧，你冇一間餐館啦，十間有九間要執笠啊！ 你真係冇 margin 嘅大佬，唔好玩啦，真係。有 就係 你 又賺 咗幾多錢啫？ 係啊，同埋佢都戇居啊！即係你餐館嗰啲，你使乜真係動條友去數啫？你睇下嗰條老細有幾多資產，咪知咯，係咪先？有得 back 得 back day 噶嘛？即係揸咩車，查個老細有冇 own 咩車，又 own 咩 own 幾多層樓咁，你咪有得計 咯。你睇啲 payment 咯，同埋有咩 contract 咁樣咯，即係你樓有按揭，車有 finance 係咪先？ 咪系咯，总之都系，即系其实佢政府都知道有咁，即系有呢啲咁样，譬如边啲行业咧收 cash 咧系报唔足嘅，但系咧佢又会佢点解要佢其实只眼开始系咪？因为佢知道如果整死晒咧， 就冇 成个 冇錯。 唔係你成個澳洲啲經濟好多人即係早啲人失業，同埋好即係佢即係點講咧？即係以前你未有廉署咁樣，佢未即係可能都知道，有貪污。 放下水 係啦。咁但係 問題點解佢放啲代購咧？代購唔會影響一般人嘅，譬如你好多代購根本就係啲遊客啊，啲學生啊嘛，咩捉下佢都有阻嚇作用噶嘛。 你代購而家其實係影響本地人嘅生活嘅喎。你 係 嗱，即係嗱，陣間我哋下一篇講嘅嘢會講啊，同埋你記得即係之前啲鬼婆喺 Melbourne 鬧啲白痴強國人啦。在 Coast 那裡搶奶粉已經是了，你不捉那些是不是，就是你哪個供貨給澳賣客啊，那些全部其實有單的嘛，因為那間是上市公司來的嘛，是不是， 是咯，捉那些 還有意思啦，還有很多那些是 non-resident 來的嘛，是不是應該要交稅先，有什麼理由可以 non-resident 兼很多黑工啦，你想想即其實即係你早嗰幾日啊 Daily Mail 爆了出來，即係有間嘢話自己是一個 storage facility，但基本上是俾代購啲嘢去 drop off 貨，跟住俾 cash 佢嘅，即系 Auburn 嗰間嘢。 係咯，喂，呢啲人哋其實 media 已經有證有據，點解我唔明點解 ATO 唔去行動喎？即係我真係好唔明呢樣嘢喎！即係你話嗰啲餐館嗰啲，你都要話搜證。喂，我有寫佢啊，佢唔睬我咋？ 你唔睬你啊？ 係啊，仲有求聽啊！ 你再向上再咩啦嚇？ 我已经出晒 complain 啊！冇佢唔理我啊！我系咁样关佢 Facebook 噶啦，已经。 即系谂你，不如下次咧，我哋咧去呢个叫本地呢个叫做 MP 嗰度啊，投诉呢班仆街啊！真系。 你去 MP 嗰度，你都冇得做噶，系 ATO 嘅问题噶嘛？而家系 MP 去做啲咩啫？MP 咁佢 local 唔关佢事啊，系 ATO 噶嘛？系咪先？ 咁啊，即系总之就即 系，唔系咁 ATO 啊，都唔理咁啊，冇计噶，系咪先 ？ATO 啊，混账咯，总之就 唔系， 因为我都俾晒啲佢， 你 冇晒系咪先？ 唔系啊，你咁样可能佢唔会跟嘅，你直头系去好似去咩啊？去揭发咁啊，告密咁样啊，都有人投诉佢，咁佢要跟，佢要开 case 噶嘛？ 系啦，你 file 个 official 嘅 complaint。 因為點解咧？因為我以前見過一單嘢，即係嗰單嘢係 啲，除非我親眼睇到啫，但係我冇實地睇到人哋嘅貨倉。即係如果我實地睇到影曬相嘅，咁我梗係可以 file 去 file 啦。但係我冇實地去影係咪先？ 你求其影幾張相，跟住你話俾我話，如果都係一個黑市嘅集散地咁樣，跟住你叫佢查，唔係我查噶嘛，大佬係咪先？佢一集咪炒。 阿簡諾夫，你話以前乜嘢啊？你想講咩？ 唔係，因為以前咧就係話嗰啲好啲嗰啲即係food court 入面有啲即係唐人餐，即係佢開咗啲咁嘅嘢嘅。 嗯、 即係開咗嗰啲餐館有好多，即係而家 food court 咪好多呢咁樣嘅。咁即係我間接識一個咧，就係話佢係請咗個啲廚房佬啊嘛，廚房佬同個老闆咧就拗撬，佢啲搞嘢咁啊炒鬼咗走咗佬啦，跟住嗰個廚房佬 爆大 你咧。就爆大镬就告俾 A D 话呢条 话噶，话个老好多呢啲噶， 系啊，话个老细，话个老细，即系请黑工，叽里咔啦会投诉咁样，跟住真系由 A D 我哋查叫佢，所以其实你咁样告咯， 跟住咧，有啊，试过一单咧，就系有间餐馆喺唐街咧，又系咁得罪咗个厨啊嘛，唔知个厨咧受咗伤咧，个老细又唔俾假，佢又成啦，又冇买保险啊嘛，那个督灰咯，那个厨师就系督。灰咗去食环督灰咗 ATO 督灰咯，跟住搞到嗰间嘢几个礼拜开唔到门咯。 恭喜发财！ 所以你督灰就应该要佢会做嘢。 我惊俾啲强国人揼我。 屌鬼人知系你咩？ 唔系，但系我唔明点解政府其实呢啲查到噶，其实你仲要 trace 个餐馆啦，同埋餐馆个利钱唔系好高嘅啫嘛。讲真，你买个餐档你系十几廿蚊啊，你赚得你几多？唔系，佢一罐奶粉赚成100蚊澳纸喎，可以系咪先？ 最惨个问题系嗰啲佢做都系影响澳洲嘅民生啊，先乞人憎啊。 系啊，系啊， 你买断晒啲嘢，买晒啲嘢咁影响到了人噶嘛？咁有好多人话，嗰啲唔系有好多人会话，呢啲咩贸易战，贸咩嘅呢样嘢？呢樣嘢根本係必需品，你買嘅片都係必需品，同埋嗰個人哋嗰個擺貨都賣係貨呢個 local market 噶嘛，即係貨人哋計，譬如奶粉，我生產幾多罐奶粉係俾澳洲嘅國內市場嘅，咁人哋突然間你買曬佢，佢點申請 咁啲時間點生產翻一批出嚟供應本地市場啫？係咪？ 係咯，黐線，同埋啲撲街啦，啲強國咧喺度咧 defend 自己話：我哋有俾 GST 啊，我頂你個肺啊！你而家你呢啲代購吹啊，你冇俾你冇 ABN 啊，你冇俾 profit tax 啊，即係你唔好混淆視聽。佢話：我哋有俾税啊，咁我真係頂你個肺啊！ 唔係有啲強國人仲黐線到話呢個叫我哋而家喺澳洲。即係呢個買佢即係有個強國人係買嘢買到俾人 ban 曬喺超市嗰啲嘛，但係都照叫啲朋友去做代購咁樣嘛，佢覺得佢自己係幫緊澳洲經濟。 哦，佢報紙賣嗰單嗰度訪問嗰、那個， 啊、我有睇過有新聞報過咧，有啲代有啲嗰啲代購咧係判俾人做啊，即係譬如你學生啊， 啊 你幫我買份咧，俾翻每一罐俾翻$10你咁喎，因為佢每個人限兩罐噶嘛。佢请一扎 三 粒人同佢买两罐咁啦，系啊。 总之强国人就无所不用其极啊！啲乜乜窿窿啦，佢都会做，佢会走去做啦。同埋仲有啲强国人，即系个面皮赤几厚嘅，即系你俾人哋咁闹，你走去访问嗰阵，俾人哋明知人哋闹咗你，仲喺度话仲喺出嚟讲话，我帮紧澳洲经济啊！屌 面不红耳不热啊！ 但系点解而家好似啲人丢淡咗抢奶粉嘅？早一两年咧热炒噶嘛，而家好似冇乜人嚟喎，好似已经惯咗啦咁样嘅。 系，同埋而家开始咩嘛？而家大陆嗰度关税零噶嘛，好似减到唔知系咪减到零定，即系减到好低啊！真系唔知系零定好低啦。咁而家代购系可能真系冇得做噶嘛？ 呢其实代购系我即系佢而家冇关税嘅话，佢入行货入去咁系。就你呢個係冇得做喎，因為你大佬你 係啊，即係點樣幫你買啫？ 同埋你 如果有一個即係代理係有個代理 establish 咗呢個貿易之後咧，就正好似比較正式渠道噶啦嘛。以前點解有代購？因為中國嗰邊嗰個關税好鬼重啊嘛，即係啲奶粉啊。 以前冇行貨，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有咪有行貨都係好即係貴啊，因為佢有税啊嘛， 係有税係。 系啊，咁咪经啲渠道去入咯，吓、啊，同埋好怪噶嘛，就算经行货，你印中文字啊，大镬啦，咁冇人买唔信你噶嘛。哇，如果经水货翻嚟，觉得你正啊嘛，真系原装澳洲运过去噶嘛。 咁啊，即系总之就系啲强国人真系不知所谓啦。咁啊，嗱下一单咧可以讲下嘅，咁就即系最近香港零一咧。有篇報道就講有個人咧叫 Jackie 啦，咁就即係2011年咧就決定辭職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咁佢喺澳洲咧就漚咗一年，做過12份工嘅，咁包括農場、酒店、工廠、洗碗等等咁樣。咁就咧佢即係話自己咧有兩份係自己辭職，其他啲都係無故被炒嘅。咁啊，即係又咁，即係其實呢個人咧，咁啊，即係其實佢訪問嗰度咧，喺城大嘅，唔知點解，即係喺神區主場嗰度咯，佢喺度讀書咁樣啦。咁就 佢好似咪冇翻嚟啦，好似走翻。 唔係佢係去咗一年啫嘛。跟住之後佢係基本上呢個係線稿嚟嘅。咁佢出咗本書咧，就叫咩《澳洲首都不是悉尼》。打工度假不似預期。首先你講悉尼，我已經要屌你老母啦！真係悉尼老母咩？真係。同埋咧，澳洲首都系坎培拉，唔好咁捻戇鳩，真系。咁佢就即系话自己系， 喂，佢好柒啊！呢条友其实真系听咁讲。 佢样，佢样好柒啊！屌，真系。 系咯，好柒呢条友。 痴汉咁捻样，真系。咁啊，即系佢话佢自己，即系五年前去澳洲咧 ，working holiday 咧，咁就即系喺街度行啊，俾啲澳洲佬即系屌佢啦，咩 fucking Asian 咁样咧。旧年去个情况系一样啦，咁即系我谂你都系啦，即系你可能去閪区啦，我唔知啦。即系我哋 喂，似佢似唔似白汁谢霆锋讲嘢？ 咩白汁谢霆锋啊？乜捻嘢啊？乜捻嘢啊你？咁啊咁啊，跟住之后咧，佢又话自己喺呢个叫 working hostel 嗰度咁样啦。咁即系咧，佢讲呢间 hostel 咧。就好似呢個叫做咩咁嘅，好似呢個叫做即係以前喺灣仔啊大佛口啊，即係成班老諗企喺度咁，俾啲判頭去揾工咁樣啦，咁啊即係覺得即係又話自己俾呢個叫鬼佬打尖啊，又話即係呢個叫做喺酒店嗰度俾，即係呢個叫做即係人哋俾低人工佢啊咁樣啊，又話即係係啦咁啊。咁就即係又話喺果園嗰度，即係自己做啲好撚辛苦嘅工啊！即係同個 boss 吵啊，就即係又即係俾人炒咁啦。咁啊，阿貓姐，你係咪覺得即係其實即係你有幾個？ 喂，佢最近佢話咧有一單咧，佢一個呢個 post 咧就話有間公司有啲餐館係唔會請香港人啊嘛，我睇過。 系啊，嗱呢个系 听到个香港， 呢个系我哋要讲呢样嘢噶啦，系啦。咁啊，即系咁啊，就系即系佢就即系话有啲餐馆啊，有啲咁嘅嘢，就即系纵容啲即系白人同事翻工饮酒啊、勾 h 啊咁样啦，咁就即系又话唔请香港人喎、啊。咁你觉得其实系咪佢成本嘢有啲即系你咪觉得系好不可思议咧、啊？讲埋啲嘢。 唔係，首先咧呢條友咧，我覺得咧其實同大部分香港人都一樣嘅。反而我覺得啲阿星係醒目啲嘅，即係你冇理由去到一個地方，你係唔做 research， 你唔了解當地嘅環境。如果有咩出事咧，喺咩地方投訴，啲阿星係識曬嘅，你知唔知？ 啲 阿星 啊， 係 啊， 係啊，啲阿星係知道曬嘅，即係你打咩工要注意啲乜嘢，啲阿星好勁嘅，啲同鄉會話曬俾佢聽噶。你唔好講啲阿星啊，就算係咧嗰啲有啲 working holiday， 譬如德國嗰啲咧，佢哋都好醒目噶。英国和德国那些是特别醒目的很多、 啊、 反而法国那些是奪的 法国佬 很大程度其实香港那些前几年是很突然间很兴走过来澳洲做 working holiday 很多 学生毕了业之后可能那个话那些那个时候现在都是可能找不到一份很理想好的工那就毕业之后就趁那两年就走过来做 working holiday 因为那时候曾经有一排前两年澳洲的汇率不是很劲的一对八 汇八点几 的是啦那时候最多人开始走过来那那些人即是你想知香港的人一窝蜂潮流兴就走过来的嘛那时候很多很多人走过来做这个 working holiday 的即是我他讲的东西某程度可能又啊又即是又会有其实即可能是在那个 moment 就太多这些这样的人走过来很多人根本就即是都唔係，都唔知 working holiday 嘅原意係乜嘢？ 咪即係好似有某個人諗住移民就當旅遊咯。 係啦，嗰個 哇哇屌話你咁撚直接啊！真係旅遊王子啊！ 唔係佢嗰個心態係諗住過嚟揾錢啊，明唔明？即係喺一對八啊嘛。 係啦，因為即係嗱，台灣都係嘅，台灣咧做咗幾年咧，就係講話即係佢周圍同人講話，即係去呢、這個去呢個叫農場摘果仔，無啦啦即係。好鬼台灣唔知收幾多咁樣啊嘛，啲友仔又夠吹咁樣啊嘛，咁情況咧就有啲似咧，早嗰即係早幾個禮拜我哋討論，即係話條友喺大寶礁附近買大谷啲咁嘅閪嘢咁樣，係啦， 但係 即係我覺得佢嗰個問題，我覺得佢嗰個問題係反映即係未即係佢又唔係話好柒嘅，只不過佢反映咗一般香港人嘅即係喺嗰陣時，而家佢應該可能變咗，因為而家佢乜嘢可能你嗰、那個。即係嗰個 condition 係冇，因為要交税，以前係唔使交税噶嘛。 以前係唔使啊，而家要，而家批數高啊嘛。 係啦，你以前咧即係話你，就算你以前批俾你唔係好高，但係你換翻港紙就好使噶嘛。 好使。 咁嗰啲人喺嗰時，即係好多大學出嚟揾唔到嘢做啊，揾唔到份好嘅工，或者理想嘅工啊，咁咪走過嚟，喂好，走過嚟好過喺香港打份工啦，可能仲揾得多錢啊。咁就 嗱， 咁 佢係啊，你講， 佢就係嗰個心態就係過嚟揾錢。咁其實你過嚟揾錢嘅心態，你可能你嗰啲工真係覺得好辛苦嘅成果。但如果 嗰啲人嘅發係咧 心態咧，你就覺得好啊，樣都去玩啊，試下嗰種，跟住又賺夠先去第二度咁樣。嗰、那個心態即係 你 嘅期望係唔同噶嘛。 唔係你講得啱部分就係佢賺錢，但係佢嘅心態就係可以夠吃即兼賺錢，即係等於 唔使付出， 可以 唔使辛苦嘅 移民順便旅遊咁樣咯，即係可以夠吃又就有錢賺咯。因為嗰啲蘋果嗰啲成日吹噓到咧，好夠吃嘅呢度又好穩啊，準時收工。 你又想啊？ 嗰啲 media 成日吹啲噶嘛，之前講 working holiday 就係、是，即係佢唔會講 都係面嘅，佢唔係嗰啲人，佢唔佢你唔係你一樣嘅啫。就算你 working holiday 過嚟睇嘅。澳洲的社會在澳洲 的環境同一個我好似我哋係移民咗咁多年喺度睇嘅嘢係唔同嘅，就算你移民你走過嚟做一年嘅 working holiday 啊，你睇嘅嘢同我睇嘅嘢都唔同啦，係咪先？你做嗰你做嗰份工可能呢度做兩個月，做兩個月，同埋喺嗰啲郊區度做嘅，你見到嘅嘢同我喺呢啲城市見到嘅嘢，同埋我哋過喺日常生活嘅嘢係唔同啊嘛。 所以咪話即係你嗱，即係以前咧個 story 咧就咁嘅。摘果仔一個月咧就賺四萬，因為五千乘八啊嘛，係咪先？即係因為以前係可以咁拎得走噶嘛，咁五千蚊大佬你做你一日做十幾個鐘，咁其實係好合法，好啊！即係唔係我可以話一個係法，即係唔 絕對不是一個即係可以鳩揈揈咁啊！即係一個月拎幾皮嘢翻屋企嗰啲咁樣咯，坐落好撚辛苦噶咯。咁你又唔做？ 我諗個辛苦係悶嘅辛苦咧，即係因為佢同你啲講完嘅地方一定係冇嗱，佢點解儲到錢咧？冇冇地方使錢。 係啊， 你真係賺到錢嘅點解？因為你啲地方，喂，起身就摘生果，摘跟住即係食飯瞓覺，你又摘生果，你冇地方使錢。 曬咯，咪曬咯，最大問題係曬，啲人頂唔順曬噶嘛。 喂，人哋就要睇，屋企人就要體驗呢種生活啊嘛，大佬，你將香同香港嗰種生活嚟比喎，哎呀，好辛苦真係過嚟咁樣，咁梗係冇得比啦，係咪先？ 咁啊，即係 咁，但係有好多人都 expect 係好嘆噶嘛，應該可能做兩個鐘就可以揾成日錢咁樣噶嘛。 咁啊，有嘅，有嘅， 做雞咯，咪做雞咪係咯， 咪啊。農場都要不廿四不一八小時開工嘅大佬， 有得 啊！唔係佢可能諗住城市農場啊， 城 市農 場係啦，你講緊城市農場。 我就講種農，我就講嗰種農場啊，唔係真係去農場開工。 嗱，真係去農場開工咧，就其實係受日照時間所限嘅，但係城市農 嗰啲係夜晚先到啊，夜晚先到。 唔係咁你一四一都有咩啦？廿四小時啦，所以係冇乜所謂嘅啫。唉， 城市農場 cash on hand 啊？唔係啊 ，A A ATO 咧，咁梗係可以 break down 城市農場啦。咁你咪上 WeChat 啊，咪睇揾一啲 agent 已經得噶啦。系啊，咁啊，最尾一单啦，因为都得翻几分钟啦。咁啊，喂，环球时报啊发功啦，咁啊有冇睇过嗰篇文啊？即系未协助留学生融入社会啊？咁啊有个咧喺即系 Sydney 咧住咗两年嘅咧，叫 Lily Wang 嘅叫做记者啦，或者即系线稿又好啦。咁就话即系佢喺澳洲嗰阵咧就即係澳洲嗰陣，佢覺得佢即係呢個不受歡迎嘅，咁佢又即係佢擺明係用一個恩主心態，就即係覺得係澳洲啲人唔理佢啊，啲本地人冇乜興趣，即係呢個叫 reach out to 佢啊，又覺得係即係學校對佢哋冇支援咁樣啊，咁你覺得呢個係咪即係你哋覺得喺呢個時候咧爆呢篇咁嘅線稿出嚟咧，係咪即係喺度捽鳩你澳洲咧？你覺得？ 我覺得同事實又不相符啊！ 我都覺得不 相符。我覺得呢度。唔係，我覺得呢度不嬲對嗰啲即係唔係英語背景嘅支援係好多嘅， 極多啦， 左膠嘅啦呢度 係啊，臭 即 係臭住你 啊 嘛，直情係， 係啊，即係講翻入邊我啲咁嘅經歷就係話，即係我哋啱過嚟嗰時，即係我就唔需要啦，即係我哋唔需要，但係我啲細路仔好細個嗰時過嚟咧，即係真係唔識咩噶嘛，咁我又。學校有好多特別嘅嘢，就即係唔使 vary 啊成啊咁樣，跟住又去嗰啲咩嗰啲叫咩啊？即係受你發音唔係發音，佢話佢發即係咬啲字音唔正，咁又要無啦啦又唔使錢嘅喎，即係叫你去嗰度，唔係補習，叫佢矯正你嗰啲發音。係 啊， 即係唔係唔使錢，係納稅人幫你俾錢。 係啊， 即係嗰啲 我 offset class 嗰啲啊，係啊。 啊，即係唔係我覺得好多，而且我唔係多，而且我覺得話使乜嘢啊？呢唔需要啦，咩就收 咯，系咯。 唔系，即系我觉得系细，即系佢慢慢会习惯呢啲 OK 嘅。即系佢，但系佢就好惊你班友啊，即系 feel left out。 系啦，系啦。即系攞翻嚟，我就觉得佢过分投啲资源俾呢啲所谓弱势喎。啊，即系最后 at the end 用个纳税人俾钱。 唔系，我觉得系澳洲系已经做咗好多嘢噶，即系好多啲即系 Centrelink， 你知，譬如话西边嗰啲咧有即系 multi language 支援啦，同埋好多大 啊， 坦白讲啊，即系就算啊，你大学嗰啲基本上已经好多 multinational office， 因为其实你好多时你啲大学生咧或者嚟澳洲咧，佢唔系 HSC 咁考入大学噶嘛，佢系 pathway program 考入去嗰啲噶嘛，嗰啲 pathway program 嗰啲 provider 咧，基本上系仲惊过你啲学生自己，你基本上已經係即係乜嘢都幫你安排曬啊，揾啲咁嘅 buddy program 咪有成，你唔 take 咁真係你嘅問題咯，係啊。 同埋好多譬如好多政府嗰啲即係有時佢會即係見到你即係即係唔係英語 background 咧，佢會問你需唔需要翻譯啊，需唔需要嗰啲咁樣啊嘛，嗰啲又係成日揾緊上門。即係幫你做呢啲咁嘅嘢喎，呢啲又係錢嚟喎，好貴噶嘛。咁點會支援唔夠先，大佬？ 你入醫院啊，你好多即係譬如你話啲 health district 嗰啲啊，都有唐人護士噶啦，而家 咪就一句讲晒啦，嗰啲你啲强 国。喂，咁系咪要好似度度都摆个翰林院咁样嗰啲牌就 够支？唔系啊，我即系话你啲强国，你无心去融入个社会，又几俾几多支援你都冇 Q 用啊！你听 系啊，即系你哋都系留喺咩唐人区食呢个叫重庆小面啦、啊，真系。 佢哋所以咪係咁咯，所以咪形成而家咁多嗰啲咁樣嘅區咯。但你都唔走入去嗰啲人哋嗰度，你冇用嘅。你只係想投訴話唔夠，點支援你啫？ 喂，但係佢最好唔走入去喎。佢走入去又俾佢強國化噶啦，最好唔好走入去喎。 咁啊， 嗰啲區佢哋一入去就變曬強國區噶咯。你睇下而家幾多強國區？ 咁啊，即係最好佢哋最好佢哋同埋呢個代購啦。同俾即系应该俾呢个税局一铺搞死佢就算了，就系唔好嚟嘅，即 系系啦，唔好嚟， 系啊，唔好嚟啦，因为即系其实今日咧呢个叫节目出之前咧，呢、這个即系 Westpac 啊已经出咗份研究报告啊，咁啊即系讲话如果纽西兰咧即系减移民咧，咁啊对于楼价同埋嗰个叫做就业市场都有帮助嘅，咁我谂呢一个 topic 我哋下一个礼拜可以讲下啦，因为呢份嘢都几有趣。系啦，咁啊，仲未有补充？ 冇啦， 冇啦，都好多 coverage 噶嘛，今次啊。 系啊，咁啊，即系嗱，下个礼拜咧，咁啊，就即系到差唔多圣诞啦。阿简诺夫，你系咪嚟香港啊？ 系啊，应该系啊，我嚟搵你啦。 应该系啊。 到时香港见啦。 咁啊，睇下点啦，睇下有冇机会做集现场版啊，系啦。OK， 咁啊，节目时间到呢度啊，咁啊，即系嗱，大家记得星期六睇呢个叫做郁敏同埋郭博士嘅那些年啊，非常之精彩。 哇！居然有人知道郭博士系乜水，真系离谱真系。 咩？边有人唔知边个郭博士噶？ 有啊，有人问啊，边个系郭博士嘅乜人啊？唔介绍下，咪搞错。 喺边度问啊？喺边度问啊？ 喺嗰、那个郭博士那些年嗰度咯。 啊，咁都得。黐线， 系啊， 使乜介绍？ 新嚟 嗰条友，新嚟嘅真系， 新嚟铺刀嘅， 个博士都唔知边个， 唔好怪佢新嚟嘅。 好咁啊，系啦，咁我哋收皮啦，多谢各位收听，下集再见，拜拜， 拜 拜。